了王子公主，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说装酷，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，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处。哎呦喂呀，这点灵敏速度，才提点到却不自觉的付出。 难道爱 是玩具磨烂后变绝情，但毁这世界永没碎净，道别并无罪也没权问你内情话。我往往这段爱是一死理想，我想共同遇上是故意，因着急欺诈的春晚，而我想这结局太不公，或者其实所谓爱上你只是互相问候， 瞬间掉眼。

在大白天是一个回龙江。Oh, oh, oh.大雨大雾霾，夜里的牛皮在小地图上徘徊，路上行人不明白，我的心情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不明白，我的心情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谈一场恋爱，这姑娘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。Oh, oh, 想明天立个发，可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。Oh, oh, 三姑二舅大姨妈，今年过年我一定要争取赶着回家。事故太复杂，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继续送达。你能否寄送达，

一时是一时的热血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愿望渐渐不见，雨歇歇更绵绵，闭关收敛。

着你的眼帘，空气中弥漫着威胁，一言谎言转眼去变，故事暗藏深渊，停下脚步下雨的街，红是鲜血绿是枯竭，黄灯彻夜伤我不变，游戏无法破解， 想到 graces. Grace just isn't my forte, but it brings me to my knees when you say hello, how are you, my darling? Today I fall into a pile on the floor, happy lover's heart to ignore, when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 do adoreDifferent as can be, I've noticed you're remarkably relaxed and I'm overly uptight. We balance out each other nicely. You wear sandals in the snow in mid-July. I still feel cold. We're opposites in every way, but I can't resist it when you say, I want you